必挑选我们成大器，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，见尽了云涌风起，还怎么舍得放下你。我们仍珍惜这啖气，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我摇摆梦的旋律，幻想有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在哪里，日子过得怎么样，人生是否要珍惜，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，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

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，像光草一样燃烧，就在这燃烧的一瞬间，我的心悄然绽放，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，我和绽放的一刹那，像光草一样燃烧，就在这燃烧的一瞬间，我的心悄然绽放，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，我和穿越所有伤痕， 他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雷克萨斯 ES 可以说是雷克萨斯历史上最成功、销量最高的车型之一。自1989年第一代 ES 面世以来，雷克萨斯 ES 便在国际市场上成为豪华、优雅、舒适的代名词。全新一代雷克萨斯 ES 车型正式上市，此次上市的新车共推出八款车型，售价区间为27.9至46.8万元。外观设计上，全新一代雷克萨斯 ES 在保持了鲜明的家族特征前提下，相对现款车型加强了棱角分明的车身切线设计，前脸标志性的纺锤型进气格栅面积更大，沿纺锤造型设计的中网格栅条幅极具艺术感和美感，细节处的精雕细琢使全新一代 ES 更加彰显了行政级轿车的不凡气度。全新 ES 充分利用了全新的 GAK 平台的优势，全新一代的 ES 的外观在前代车型优雅流畅的基础上，被赋予了大胆且力量感十足的运动风格。 A 柱位置向后移动， C 柱更加倾斜，低重心加宽轮距的黄金比例呈现出前瞻设计的理念。在尺寸方面，其长宽高分别为4975、1866、1447毫米，其中长度和宽度相比现款车型分别增加了60毫米和46毫米，车身高度降低了3毫米，同时轴距加长50毫米，达到了2870毫米，依旧保证了全新一代 ES 宽敞的车厢空间。在动力方面，雷克萨斯全新一代 ES 提供了三种动力可选，其中 ES200 沿用现有的 6AR-FSE 型的 2.0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，最大功率167马力，匹配六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。 ES260 搭载了全新系列的 2.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，最大功率207马力，匹配八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。而 ES300H 搭载混动系统，综合最大功率218马力，官方综合油耗为每百公里4.2升。作为一台日系豪华车， ES 在中国一直有着很好的市场表现，而此次的换代虽说其变化并没有同门师弟凯美瑞那般翻天覆地，但还是可以看出其市场定位同样朝向年轻化。全新一代 ES 带着良好的驾乘体验、充满诚意的性价比、可靠的质量等多年在市场上打下来的口碑，以及全新的外观内饰设计与观众会面，相信依然会极具竞争力，在市场上稳占高位。

树下小小的打盹，小小的我傻傻的。 你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不是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。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，她的故事耐人追，小小新娘远鬓繁身，恍然一梦千古伤心。一个女孩名叫婉君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，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为什么大多数人宁愿吃生活的苦，也不愿吃学习的苦呢？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人们受到生活的苦都是被动的，无论是否努力，无论是否抵抗，虽然生活的苦也会变化，但必须应对这种苦痛，久而久之会让人变得习惯。而学习的苦是人不断逼着自己开辟新的痛苦领域，对比生活的苦，学习的苦就是在原有的痛苦基础上不断加码，宁可习惯日复一日的痛苦，也不想被新的痛苦锤醒，是人想待在舒服区的惯性了。 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，相信我的柔情，

山的夕阳，把影子拉长了，你走到了门口，手上拎着行李是要走吗，还是做过的梦都不算了，眼睁睁望着你，我却不敢开口，我没勇气要求。 从定力与奋进的角度探索新时代下中国自主品牌如何化压力为动力，破除隐性壁垒，企业如何与国家奋进同频共振，勇于开拓创新。